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间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冬季项目。而在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的直播间里面呢，我们也是显得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三位来自我们北京首钢冰球俱乐部的成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一起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冰球这项运动。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三位的到来，先请刘志伟刘指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首钢冰球俱乐部教练员刘志伟。 还有另外我们的两位队员也是说一说自己场上的位置，分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谁先来？ 大家好，我是首钢冰球俱乐部的前锋朱志瑞。 大家好，我是首钢俱乐部的守门员吴建坤。 欢迎两位的到来。如果大家通过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来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呢，会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两位队员吴建坤和朱志瑞呢，都是身着着是我们队伍的衣服吗？是还是国家队的衣服？两位的队服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队服，我们队的队服， 是你们队的队服，我们首钢冰球俱乐部的队服， 对对对， 也是有国旗在上面的， 对， 其实我们今天这三位呢来到直播间里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要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不久前他们的一段很难忘的参赛经历。因为在11月13号结束的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第二阶段的比赛呢，也是在国家体育馆是完赛。而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北京首钢冰球队也是为大家奉献了非常精彩激烈的对决，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好的发挥。而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是不是从出场时间上来说，刘指导，是不是我们的门将出场时间最长？ 是这样的。 门将也是在这个最终的大合影当中是站在 C 位的。我们先请门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参加这次比赛的经历。 就是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的冬奥测试赛，然后其实我最难忘也是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最后一场比赛，就是跟北京鸡湖队的冠军争夺赛。然后这场比赛被打门次数特别多，然后就是双方的队员对抗然后拼抢都特别激烈，然后特别紧张的一场比赛，然后大就是双方打的有来有回，然后而且火药味还特别十足。 就门将有一种成为大家众矢之的的感觉是吗？ 对，就在场上这个位置门将特别重要，尤其是冰球这个项目里头。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冰球这项运动感兴趣，对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三位来自首钢冰球俱乐部的教练和队员有一些问题想要发问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提出您的问题，和三位一起来聊一聊。就像荣成斋说的，今天是长知识了，刚知道啊首钢有个冰球队，那成绩怎么样不知道，就是支持吧，反正是北京的球队我们就支持。其实我们成绩很好啊，刘指导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成绩，跟大家说一说。 首钢这两年的成绩呢，从2016年到2017年的那个比赛吧，代表北京市夺得了第四名。那2018年呢，夺得了第三名，2019年也是第四名，2020年的锦标赛呢和 北京鸡湖的这个队伍合成为北体职队，夺得了2020年锦标赛的冠军，然后2021年的也是以这种形式，再次合队。完了，蝉联了这次2021年的冠军，基本上就这样。 是大家为什么在关注冰球的时候，发现北京冰球现在非常的厉害，在连续2年的全国锦标赛当中呢是获得冠军，这也是因为我们北京现在的冰球队伍，从人员构成上来说呢，这个选材面要更广。像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的首钢冰球俱乐部的队员，包括教练员，我们也和这个鸡湖队。在之前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方式，然后共同来为我们北京冰球队、北京首体职队来在全国锦标赛当中，是2020年，这是第一次捧杯，然后之后今年是成功的卫冕，那都是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同时，我们女子冰球今年这不是也是拿到了冠军吗？这是总的来说，在这个冰球这项运动的发展上面，北京这几年确实是进步的非常的迅速。这也是大家过去几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就是因为在从青少年人口的这方面的普及程度上来看呢，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做得很好的。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两位队员，吴建坤和朱志瑞，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冰球的？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运动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吗？ 我是从小，因为在就是东北嘛，就是冬天，然后就是特别喜欢滑冰，然后那时候正好有就是冰球校队，然后就加入到校队里面，开始就是学习冰球。然后一点一点就是慢慢就开始喜欢这个东西了，就是从喜欢然后再慢慢变成的职业，就是也是觉得挺高兴一件事儿吧，就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一个项目。 嗯，就是男孩子天生爱打冰球是这样吗？ 对， 刚上冰的时候就决定要打冰球，不去练其他的项目，冰上的感觉好吗？ 特别好，就是一会儿一上冰就会感觉到一腔热血。 嗯，虽然是冷冷的冰面，但是一腔热血就要扑洒在这里，是吧？ 就是男子的项目，是特别的激情嘛。 对，就是那就是很喜欢这种对抗的感觉。 对， 那门将要对抗怎么对抗？也有对抗，但是感觉只能处于防守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这个可能门将就跟一般的人就不太一样了。可能正常人就可能就是遇到这种快的球速，可能本能反应是躲。但我觉得在我这个项目， 你要上去躲。 对，应该是用，可能开始的时候不会去有这种技术动作，就是身体本能的去用身体的某个部位去，去封挡这些球，就是感觉，其实我在场上感觉就是守门员其实挺过瘾，就是每次当我抓着一个球或者封堵着一个球之后，就成就感特别满满。因为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嘛，因为你防住的不仅是一个球，也是为这个队伍就是贡献了一份力量嘛。 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跟刘指导聊天，知道刘指导原来在做运动员的时候也是门将。 是的。 这个门将这个位置上您觉得需要什么样的素质？除了身体素质，包括这个应变反应得是超级快，对吧？ 是这样的，那个作为一个门将吧，他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有一颗大心脏，能包容住一切啊，就算前锋失误后卫失误，到他这儿他都得担着。 嚯，这其实也是您自己个人的感受是吧？ 是这样的，但是我要求建坤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求的。 那我就看，您的身材跟建坤的身材感觉并不是很完全一个类型的。我们这边，1908这位朋友也在问说，冰球对身体素质要求那是相当高呀，包括这个朱之瑞看又跟你们好像不是完全一个类型的这种身体条件，到底我们冰球运动员什么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呢？在选材的时候， 选材的话可能是也是因人而异吧，因为组成一个队的话，也需要一个组与组的搭配。比如说我需要 前锋要需要快一点的，那我可能会选择一些体重稍微轻一些的，滑冰速度比较快的一些。如果说需要一些那个个人技术好一些的呢，这样就是需要这样个人技术好一些的。后卫防守面积大一些的呢，可能会挑一些身材比较高大、臂展比较长的。 嗯， 啊，守门员必然是第一个前提，就是身材要比较高一些。 就是守门员要高，那就像姜昆这样会更高一点，更占便宜，尤其是戴上护具之后，是吧？ 对， 守门员的护具，到时你要上场的话，你大概这一身装备下来需要多长时间？你这身的这个护具大概有多重？跟我们说说，这从第一步开始穿，先穿什么？ 先绑冰刀，先把冰刀固定到护腿上，这是第一步。然后开始穿就是防摔裤。然后先穿那个护身，就是护裆，然后穿防摔裤，然后穿冰刀，穿护腿，然后穿护脖，然后紧接着就是穿护胸，然后戴手套，戴头盔，拿球杆上场。 武装到牙齿吗？牙齿上有保护吗？ 牙齿不用，守门员牙齿不用。 守门员牙齿不用的啊。这一身的装备大概有多重呢？ 应该其实没有仔细的去就是量过这个，但是应该有十来斤了吧？ 有十来斤， 四十斤。 你这说明他力量很好啊！这四十多斤的东西他穿在身上，感觉也就像十多斤，还是不影响运动的灵活。 对，就因为在场上你也感觉不到这些了，实际上。 注意力都是在这个防守上面哈。 对对对， 因为姜昆很高，就刚才我们还在说，如果穿上冰刀的话，这个门将得有快2米了吧？ 对，差不多。 就是门儿多高啊？ 门儿也是1米5几。 你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完全舒展你的身体可以封堵球门的20%？有没有计算过？ 嗯， 这个一般都不会计算 。 他封堵的面积大还是您封堵的面积大？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因为守门员的蹲姿不一样，身材比例不一样，个人的技术动作特点不一样，所以说可能分角度的时候它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姜昆不用分出门区就可以把角度封死，那身为稍微小点的呢，像我这样的身为再宽一点的，那就需要往外封一封。这样角度会小一些。 那志睿是前锋对吗？ 对， 前锋就是要像那属于刚才刘指导说的是速度比较快，是这个类型吗？你自己觉得自己什么类型？刘指导点头，你可以往上就是安在自己身上，说我是一个理想的前锋。 也不算特别理想吧，就其实我觉得我的身材还是比较小，就是能站到速度快一点，然后再争取把自己的个人技术做到娴熟一点吧，就是，然后就平时需要自己就是多加练的力量嘛，因为还有很多的身材就高大力量好的球员嘛，我也得就是多练力量，也是做到保护自己吧。 就是对抗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刘指导？ 对。 那大家就是从我们队员的情况来看，什么样的身材其实都有，那在练习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力量更强会更好？要有这个体重的这种方面的指标要求吗？ 当然这个是必须得有的，因为冰球运动员吧，身体的素质是比较全面的。它涉及到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肌肉耐力、肌肉爆发。这些都是对一个对运动员的一个身体要求吧。当然了，这个你的体脂过高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你的滑行速度。 所以就全要是一身的这个肌肉，又有很好的冲撞的能力，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对对对， 这可以通过训练练出来吗？ 是的，这样我们看现在我们在前段时间吧，跟着也是有一个德国的教练吧，是德国的教练，完了也是一直在跟着我们这个搞这个体能的训练。他们为了首钢男子冰球队吧，专门制定了一些那个训练的计划。来增加这个孩子的肌肉耐力啊，肌肉爆发这一块。 我们就是在这个训练的方式上，其实也还是会借鉴很多国外的一些 比较先进的技术哈，包括人员的知识。其实从我们2019年7月我们首钢冰球俱乐部成立，那当时我们的这些队员，是都大都是来自于哪些队伍？有怎么样的一个选材来组成这样的一个队呢？您是一开始就在这个队伍当中是吧？ 那个球队刚开始组成的时候吧，只是一些在东北打球的孩子，完了逐渐的提升啊，拉到美国去训练，然后逐渐的融合在一起，和北京的孩子们融合在一起，一起参加这一系列的比赛，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我们北京基本上也就是看到这几年出现过好多这个各个冰球俱乐部的名称。那我们从首钢冰球俱乐部这边来说呢，刚才您也介绍了，我们之前组建北京首体职队的时候也是有队员，我们有几名队员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在2000年2020年的时候应该是4名球员。在2021年的时候也是4名。也是4名球员。 然后都是参与在这个比赛当中。 对， 我们这两位队员参加了吗？ 朱之瑞参加了2年。 朱之瑞参加了， 对， 两次的这个全国比赛哈。 对对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经验。 全国锦标 还是很高兴的，夺冠是吧？ 毕竟也是职业生涯的两个冠军嘛，就原来也是没有机会能拿到这个冠军的。然后加入就是 最兴奋的是在云南腾冲那次是吗？就是第一次夺冠是吧？ 对，那个是第一次夺冠，那个时候就心情特别的激动了，毕竟是第一次，而且是就是国内的最大型的比赛了嘛。然后那时候人员啊什么的其实都已经算北京挺强大的队伍了嘛，然后但是别的队也都不弱，也是竞争非常激烈吧，最后也是挺艰难的，也是拿到了冠军嘛。 那第二年再拿的，今年再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应该是一支强队了，所有人都去冲击你，但是最终球队还是能卫冕，这也是是不是这种实力就是你会感觉和我们的对手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这第二年的心态就会不一样了吧，因为就是没有第一年紧张了，因为第一年嘛就是实力啊也不清楚对方的实力是怎么样的嘛，然后第二年就会更了解了，然后心里就也会有一个底吧，就是觉得也是相信自己吧，就是 是我们之前就是也关注在全国锦标赛当中我们夺冠的这个队伍当中包括队员呀，大家其实看到你们这一代的这个冰球选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和刘指导您作为运动员的时候的这个会在成长的这种模式上有一些不同啊。我们看到现在的尤其更甚至更小的 U12 U10 的这些小孩说起这个什么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的比赛啊什么，然后去看过的参加过的什么，这些经历都非常的多，就在过去那个时代是可能跟现在孩子没法比的是吧，他们在这一代就是这种训练和比赛的这种机会，在您看来是不是他们这种水平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是这样的，那个现在的北京的那个联赛特别是 U 系列的这个比赛搞得非常火，那个这也大大的解决了那个我们就是少年时期吧，少年到青年的时期比赛少的这个因素。像最早的时候这个咱们首钢队拉出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国内没有队伍去打这样的比赛，所以才到国外去寻找一些新的方式方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北京的这个 U 系列的这个联赛，大大的解决了我们那个孩子这个比赛少的问题，上场经验少的问题。所有的训练嘛就是说都是为了比赛，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只有在比赛当中才能检查出我们日常训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说比赛对于冰球这个冰球运动员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他们现在一年大概比赛的数量能有多少？ 这个我还是真不大了解，一个 U 系列的一年少说得80场， 80场，那比我们就是这种成年队 的数量都不少，是吧？ 嗯，因为北京的这个冰球队吧，就是俱乐部队普及面比较广，比较大，队伍球队也比较多，这个联赛一旦开打了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有体系的吧，就是一直在打，每个队都要碰，每个队的季后赛也要碰，最后再打决赛，累积下来也在70场到80场左右。 哦，像我们队呢，在当然现在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赛的数量肯定会比较少，但原来我们从冰球这一个项目来看，其实一直还挺注意。注重跟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冰球的联赛啊，什么联盟去学习这样的。 是这样啊，我们2019年的时候，跟达拉斯有这么一个短暂的合作，他们前期也是派的那个教练组来到了首钢这边，完了接管这个队伍啊，日常的训练一些东西。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疫情开始。就全国爆发疫情嘛， 2020年年初吧，差不多去年啊。 然后就是整个的一个赴美计划吧，就是、属于搁置状态。因为疫情的原因。 那所以现在我们的队员更多的是在国内哈。那这一次能够去参加相约北京的冰球的国内的测试活动，这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了。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测试活动的。这种现场的感受，我们其实都很想到国家体育馆去来感受感受那里的气氛。那毕竟是冬奥会的场地，你们其实就是在举行冬奥会的场地当中去比赛。那这个场地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实际站上去的感受。 就是实际站上就是身临其境了，就感觉自己就是在冬奥会比赛训练。然后就是能深切感觉到，就是冰面和这个场馆的设施。就特别专业，特别国际化。 这个专业你滑在上面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冰啊，或者整个的这种现场的温度啊、灯光啊什么的，和你们训练环境的这种， 没有可比性。 没有可比。 对，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队员需要提高训练水平、 这个、 训练环境，说 这个 意思。 这个是冬奥的水平，肯定是世界最顶级的。 是。 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人员特别多，然后都是为这个冬奥保驾护航，然后去为这工作，然后再一个就是疫情防控这方面工作做也特别好，就是每天都要做一次核酸，然后还要就是大概就是消毒啊这种，而且还有就是。闭环式管理，这个做得特别严，特别好。 那你们比赛，你们其实也是之前的比赛并不是很多了哈。那真正到这个冰面上去见到你们的对手，在比赛当中觉得这种进入的速度快吗？ 其实刚开始就是，其实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长时间没比赛了嘛，就突然比赛，可能还是稍微。有状进入状态有一些慢，那慢慢的就把这个状态就调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就适应每一场比赛。 志瑞作为前锋，在比赛当中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是说非常好的这种灯光啊，包括场地这种环境，会人会很兴奋？ 肯定会，因为就是场地特别大嘛，然后。就是一些就是虽说没有观众嘛，但是一些工作人员啊，什么医疗人员、志愿者什么 都会给你们加油， 对，然后就是你训练比赛啊什么的，都会就是觉得特别的有激情嘛。 就为什么说那个场地很大呢？这冰面不都是这么一个固定的？ 冰面是那么大，因为观众席嘛，就是可以容纳很多人嘛。 你们自己可以感受到这种，就虽然你们的注意力是在场上，但是这个场馆大不大，你们是能够对你们有影响的，是吧？ 因为比赛中间会有什么吹哨叫停啊，什么中间休息，你都会就是注意力会放在场地的周围观众身上吧。 教练这样是对的吗？这就算分心了吧，在比赛里面。 环境造就一切嘛。 嗨，这不是挑事儿吗？我们大家其实有很多人也在关注我们这些冰球选手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切身的感受哈。我们尤其刚才特别想问问建坤和志瑞两位，真正在这个冬奥会比赛的这个冰面上滑行的人的感受。当然，大家也说，就冰球现在确实是很热，但是很多人也想有更多的机会去来了解一下这个冰球运动的一些基础的规则。就比方说有人说到什么这个换人呀，包括这个小罚呀等等。其实换人也挺有意思的，在看冰球比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教练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指令，让大家就哗一下子有一堆人向场边靠拢，有一堆人又哗一下就是上去。这个是具体怎么操作，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具体的操作呢，主要是因为你得观察这个一个小组的在场时间、体能问题和打的那个被不被动。如果说太被动的话，我们会找到个时机把球清区，清出拦截线，然后完成换人。要是说体能实在是跟不上的话，那也会完成一次换人。 就是教练要随时做这样调整。每场比赛大概我们要换几次？就是 一局比赛20分钟的话，大概会完成到4到5次。四组人的话， 4到5次，就是这要根据您临场的判断来决定哈。 对， 然后大家是怎么传达到场上的队员呢？就是通过喊吗？通讯是靠喊的方式？ 基本上也是球员们也会自己，上场以后感觉到自己，体能这一块，或者是临时的有一些被动了，或者是中区拼抢比较积极的这一块，耗了太多的体能。这块时候队员也会主动的下来换人。 这样 大概时间上吧，如果说是要教练员掌握的话，45秒到1分钟，或者是1分15，再长点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失分的这些问题了。因为在场上时间打长了，体能储备不够，必然会让人压在首区来进攻。 就是您可以明显通过他们滑行的这种姿态啊，这些来判断是不是体能已经到这个是半满还是满仓这种状态，都可以能判断。 是的，队员运动员们也会自己有这种感知。 哦， 所以说换人的时候吧，也是教练员一种指挥，也是队员们自我的一种调节。 那有没有这种队员就是像在这种测试活动当中，整个的现场让大家非常的兴奋，就像刚才前面志瑞也介绍了，就在这种场地下你依然能够感受到现场很多观众他注意力，你是焦点，你就会让人兴奋的时候好像就有使不完的劲儿的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只是针对会有，但是不会全部。因为国家冰球馆和五棵松这样的冰球馆嘛，都属于那种能接纳世界大赛的冰场。 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接着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间呢，我们是邀请了三位来自北京首钢冰球俱乐部的成员，我们的教练刘志伟指导，还有我们的队员吴建坤和朱志瑞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从事的这个项目冰球这项运动的很多我们作为观众，作为旁观者可能很难了解到的一些感受。因为不久之前呢，他们也是刚刚在即将举行冬奥会的国家体育馆来完成了相约北京的冰球国内测试活动，作为选手，作为教练，也都是亲自来到这块冰面上去感受到我们这个冬奥场馆这样整体的一个氛围。那说到这个场馆呢，几位也都是说到非常的漂亮，这真的是冬奥会给我们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现场的体验。我听说在这个现场还会有一些这种体育展示的内容，包括这个灯光啊、音响啊，在这种中间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现场的这个气氛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两位分别说一说。 就是 不要推，一会儿志瑞也有你这一部分内容。 就是他这个回放，他有他每次就是有精彩动作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个精彩瞬间，比如说进球，或者是门将扑住这个球，还有一些身体冲撞，他会有这个。在每次吹哨之后，吹停之后，它会有一个就是精彩的慢动作回放。它会就是特别直观的看到你这个刚才的这些精彩的瞬间，给你录下来。然后中场休息的话，也是会把上一场的所有的就是精彩集锦，它会在大荧幕上再放出来。 你自己也会抬头看是吧？ 我应该没机会看这个。 没那。但是知道现场在放自己的画面， 对对对， 只是知道能够用余光什么观察到，但是自己其实是不能够了解的， 还是专注于比赛。 但就是说对于观众来说，这种现场看的感受会非常好啊，有这种一个全面的现场的总体的印象，同时还有局部可以去回放放大，是吧？那现场我们再问问朱志瑞的感受，在这个比赛当中。 就是就像建坤刚才说的，会有视频集锦啊、回放啊这些精彩瞬间嘛，然后 会听到就是比如说现场的这种音箱在喊你的名字或者怎么样，这些吗？ 那可能就是听不到，因为就是很专注的就是在比赛嘛，就基本会听不到就外面的喊叫之类的。然后每局就是有三节比赛嘛，然后每局休息的时候，就是那中间的大屏幕也会和观众啊什么的互动之类的。就是这样。 我们看很多就是这种室外项目的时候会说，如果是灯光球场的话，大家会更加的兴奋。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馆当中去比赛的时候，会让我们自己作为队员就是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带动作用？ 其实灯光的话，就是室内冰场的话，它这个灯光其实是常亮的，就是保持一个亮度的。因为你不可能就是频闪啊那种，因为会影响运动员嘛。 然后就是对你们的那个视线是要有一个很保持一贯的这种亮度，有一个统一的这种标准哈。守门员的视线其实很重要，是吧？ 然后因为咱们这次这个灯光采用的是那个无影技术，它是你其实你它是各种灯光去角度照射每一个这个死角，它不会说你在冰上能看到自己影，它是看不见的。 哇，这个这么高科技， 也是无影技术这个。然后就是从我门将的视角来说，就是其实没有这个太多的，因为就是第一是要看这个场上的这种状况，然后指挥队员，然后再一个就是来扑住每个球，就不太会专注于这些灯光啊，这其实不太会受太大的影响。 好，大家这边也都在我们的微博包括微信和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发出来问题。这边王瑞露也有在问到说，这个昆仑红星队是更名首钢了吗？不是，是两支队伍。我们这次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首钢冰球俱乐部的三位成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不久前去参加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的一些参赛的感受。哎，这边是不是有建坤的亲友团来了？这个好几位心想事成姐，还有这个杨佳毅，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建坤太帅了， 啊，这是亲友团粉丝团吗？在微博当中来为建坤打 call， 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视频直播来了解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同时呢，这边有朋友问到说，说到冰球，好像就想起一个特别有趣的规则，就是双方球员发生争执，就会打起来，让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大家都对这一部分特别感兴趣。两位门将会参与的多吗？ 一般打架的话都是也是跟门将有一定关系，就是比如说，就是我扑住球了，捂住了，但对方还是在不停的去拿 纠缠， 对，就是在用杆击打我或者怼这个球，然后我方队员后卫或者前锋他就会极力保护我，这时候他就会产生特别大的冲突，就跟对方球员来进行这个，就是按大家说的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打架这种， 喜欢对抗的志瑞是喜欢对抗的，怎么？ 这对抗是对抗，这打架就是另一回事儿嘛。虽然说是规则允许，但是也是其实几乎很少发生嘛。就是打架就是基本就是在门前发生的比较多吧，然后再就是冲撞过于激烈吧，就是比分僵持不下那种，然后会出现这种状况吧。 那教练，其实在这种集体团队运动当中，是不是有这样说法，就是队员们互相之间的这种保护，包括就是为队友的这种想要出头什么的这种愿望，其实是一个球队凝聚力的表现。而对于冰球这项又可以在过程当中很激烈对抗的项目，就是爱打架的运动员是不是会这种拼劲和对抗性更强一些呢？ 像这样吧，在场上出现这种争执的话吧，一般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特别是在国际型的大赛上。像打架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出现在各大联赛，你像 NHL 和 KHL。 就职业联赛会增加这部分的精彩度那种哈。 它也是为了博人眼球，但是现在的大联盟的规则是也不允许再出现这样的类似事情，但是你就出现的话会罚得很重。 所以从我们这个国内联赛的角度来讲，其实包括国内比赛的角度来讲，这个行为是 坚决杜绝的， 是会被处罚的，是吧？ 对。 我们这边有朋友密室铁坦剧本杀推土机说，感觉这打架应该是冰球里的糟粕，没有一个联盟鼓励这个，但其实是商业联盟是鼓励这个的，他就像教练说的，要博眼球的这一点上，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冰球比赛的规则都不是那么了解的情况下，都知道说这个运动好像允许打架，又有道听途说这么一句，但实际上经过我们专业的教练来为大家解读，这也是在我们国内的联赛里面，国内的比赛当中，这是没有太多出现的可能性的。海豚朋友说，冰球好像不利于电视转播，速度太快，球又小，根本看不见球在哪儿。那为什么 NHL 的这转播这个大家关注度这么高？其实冰球运动在转播上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是不是跟转播的技术水平包括这个视角也有关系？你们几位平时看 NHL 的比赛吗？ 看，都看，对，NHL、KHL 都看。 怎么评价这个冰球比赛？跟大家说说这个，作为专业的人来跟大家说这个比赛到底好看在哪儿？ 因为职业联盟里的这个冰场比较小，然后跟国际上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来回进攻防守都是特别快，然后而且特别紧凑，就可能刚攻过去，然后又要攻回来，因为场地小嘛，再一个速度，大家的速度都特别快，球速。然后给人的观赏性就特别高，然后就在这种， 就是 整体来说吧，就是两个队的攻防转换速度比较快，流畅性和观赏性，比较高，现场的那种气氛呢，还有电视转播上这种气氛呢，给球迷带来很大的欢乐。 就确实是冰球比赛非常的好看，我看现在有很多打冰球的小孩也是跟大家说起这个比赛，就年纪很小的小朋友的吸引，对于比赛体育比赛对他们的吸引力启蒙就是从看冰球比赛开始，可能是不是因为越了解懂得这个项目，就会能发现其中的这些玄妙的地方。 是吧？ 对。 那我们目前其实，从我们球队来说，也是需要很多的比赛来提升水平。从目前国内的这些这么多的冰球队来比较的话，我们队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目前，我们队的球员还处在一种年轻的状态吧，还可以，提升幅度还是很大的。在这两年的比赛里面，也得到了不少的锻炼。像今年和去年的那个冠军这一块球员，给大家增大了很大的信心。没有冠军的球员呢，也都树立了一个自己的目标。这个比赛吧，还是很关键的。 比赛很关键，确实。那其实冬奥会的举办对于我们这些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像我们今天两位非常幸运能够直接到冬奥会的场馆当中去比赛，更主要的是对于这个运动带来的发展，我相信您对这方面的感受应该更深。 这个运动首先呢，我们要有自己的联赛，就是说国内的联赛。多一些比赛的机会，多一些和一些强队去交流去学习的机会，来找出我们自身的不足来加以改正。 以前我们可能国内的联赛办不了特别大的规模，是受制于我们的队伍整体数量比较少，现在这么多打冰球的一代一代的青少年涌现，年轻的队员也都成长起来，那是不是要组建一个联赛就会从客观上来说非常的可行？ 那就要看看后续的这个中间档能不能接上这个年龄段的这样去。太小的话，年龄太小的话，你要去打成年的球可能会很吃亏。因为这个冰球运动不像别的运动，你可能隔一年和两年你带一带你就能起来打。你一年的时间段和是个人的，比如说现在的这帮孩子现在是20出头。那么我们跟17、18的打，他力量上他肯定会占有劣势，经验上也会占有劣势，整体配合上肯定也会占有劣势。所以说吧，就是一年的情况下，就是一年的时间段，它的技术水平会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那像建坤和志瑞他们这个年龄段，目前这样年纪的球员在我们国内大概人数有多少？我们要分别在不同的队伍当中能不能打起这个国内的联赛呢？ 这样要是全分开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 就人数上也是够的。 对， 现在 对，你最起码能组建出4到5支吧，这样的球队。 那所以未来我们中国如果做这个职业冰球的这种发展，也是从目前来看条件就算是日趋成熟了。 也不是日趋成熟吧，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国内的那个比赛少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好的那个联赛的机制。就是也希望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在冬奥的这个期间能有多的比赛去打，多多的打比赛，多多的找出自身的原因，才能多快速的提高，才能拉近跟世界强队的一些距离。 而且我们队伍来说，就是我包括看到很多其他的队伍，更年轻的这些队伍也都是这样，用一种我们如果国内能够满足大家交手的这些球队数量的需要，那就尽量的去寻找比赛对手，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其实也会走出去到国外去来找这样的训练环境，找交战的对手。 是这样 啊，我们队其实原来也是有这样打算的。 对的对的，因为那个19年吧，我刚才说过吧，就是说他们我们跟那个达拉斯星首钢这边跟达拉斯星谈成了一个合作。 达拉斯新鹰，这是在您给我们介绍就要在是 NHL 是 NHL 的一个球队。他们派来了比较专业的一个那个训练的团队吧，就是说主教练呐、体能师啊，教练团队，是这样。然后在练完了以后嘛，就是说疫情这一块，因为疫情这个原因，他们返回到他们的本土，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中国来再继续带这个球队了。 我们有可能走出去吗？ 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原本也是都有这个计划，是吧？ 原本也是有这样的计划的。 就是我们到 国外之前我们这些队员也是有过在国外比赛的经验是吗？ 是的，那个时间段是代表北京队在长岛啊，纽约长岛人 哦、是训练还是 训练和比赛，打美国的一个 USPHL 啊，这样的一个比赛， 是一个就是更低 一个联盟， 一个联盟的比赛。 对、 哦、 一个联盟的比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您觉得会有什么样帮助和提升？他们这两位球员都去了吗？ 嗯，志瑞去了啊，志瑞讲讲。 嗯，志瑞讲讲，那是哪年的事儿？ 2017年、2018年 ，2017、2018年， 两年赴美的训练和比赛吧，就是因为比赛特别多，在那边几乎一周就有3-4场比赛，就会。以赛代练的就是这种状态吧。然后比完赛，你就是第二天训练，你就会总结比赛的一些过失啊，就是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的点，然后总结完，然后下次再比赛，再总结，就这样就会进步很快的吧。这种方式，因为国内就比赛特别少，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吧。 有那种感觉，觉得跟他们就是国外的这些对手比赛的竞争会格外的激烈，这种对抗会更 肯定会比国内的激烈，因为就是打法不一样嘛，因为每个国家的打法都不一样，像欧洲北美啊，像中国是也是向他们学习吧，就是 什么样的打法哦， 就是北美就偏重一些身体啊速度这种，然后像欧洲就偏重于一些个人技术啊，传球配合这种嘛。 从你自己来说，要是想以一个模板去提升自己，你会倾向于哪一种方式？ 我个人喜欢一些就是北美的一些打法吧，但是每个人 对你是那个刚一上兵就喜欢对抗的，对吧？是吧？你喜欢这种就是很热血的这种感觉啊。 就、 哦、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就喜欢一些欧洲的一些技术啊，就是这样。 哦。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在这次的成长其实对你个人的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会很有帮助。那如果之后这个我们看的有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队员还会有这种更多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那作为一个冰球队的一员，你个人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我个人的职业梦想当然是就是希望能就打上冬奥会了，但是，也是就是希望嘛，就是尽力嘛。 嗯，尽力打上冬奥会。冬奥会之后呢，有没有自己的什么规划？你现在已经是走上了专业冰球运动员的道路，但是同时又很年轻。 后续的发展的话，可能就是看冬奥会之后的冰球发展吧，然后再努力的继续往上走，是这样。 嗯，没关系，我们很多 可能就是或许就是去培养青少年也是有可能的吧，就这样。 其实大家就是可能有这么一类人，就是我在没有实现这个的时候，我先不把它说出来，是吧？我先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是吧？不知道志瑞是不是这样风格的人。那建坤对于自己的冰球个人的职业梦想，先说梦想，梦想可以高一点，对吧？ 啊，梦想，那肯定冰球运动员最终的梦想就是都是想去大联盟打球，但是可能就是。我个人还是希望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我也就是想就是冲出亚洲，因为从这个打败日韩开始，然后我们要冲出亚洲，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就是还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 嗯，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还挺希望这个国内这个就是职业联赛能完善起来，然后这样的话能在自己家门口完成这种职业梦不是更好吗？对，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做着多种的打算，也是要根据自身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冰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的状况来决定的哈。那想问问刘指导，您觉得我们就像刚才两位选手提到的关于冰球选手的这个梦想，我们这一代的国内的冰球选手有没有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 是可以的，梦想吗？ 梦想毕竟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去实现。 嗯， 就像今年的这个冬奥会，也是全国人的一个高兴的事情，也是我们首钢人每一个首钢人翘首企盼的一件事情。像这次参加这个冬奥测试赛，我们就是满怀信心吧，为了给大家展示出我们中国冰球的运动员，中国冰球运动员的一种风采和一种努力不懈劲的这种精神，完成这次测试赛。在我们的这次测试赛呢，我们人员比较缺少啊，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组别吧，就十个人去打啊，按正常来说应该是四组人，两个守门，那我们呢就只有十一二个人，一个守门打，这对我们大家这个体能啊，还有这个疲惫的这个劲呢，是精神上意志力上是一种考验，就体能和意志力上是一种考验。当打完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嘛，我看着我的队员们，他们不懈地一直看着劲儿去完成这次比赛，这也是是对奥运吧，对奥运，对冬奥的一种默默的支持。 确实我们的队员从这个项目上的这种付出，常年的这种付出和努力，但是在这次，当然说到冬奥会，可能有的人是把这个作为去参加比赛作为目标，作为梦想，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的三位都对于我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对于这次测试赛的非常完美的举办，都贡献出了自己很多很多的力量，相信你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些反馈也会对于我们整个去完善这个场馆的比赛的环境有很大的帮助，是吧？那我们其实刚才刘指导也提到说我们都是首钢人，一说首钢大家都提到的想到更多的是篮球，我们冰球这边跟篮球这边互动多吗？ 互动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前段时间呢，秋天和那个肖辉也来到了我们的冰场，跟我们的运动员示范了，运动员教他们打了打门，那么在头一天呢 教他们打冰球是吗？ 对对，打冰球。 让他们会滑冰吗？ 穿上冰刀在冰上站着还是可以的吧。 只是站着不会滑行。 对。然后呢这个冰球队的呢，我们也是和那个首钢篮球队呢做了一次互动的。由肖辉和也是秋天教我们这些孩子们运球上篮呢，投投篮呢，三分球和运球上篮这些。篮球的一些基本动作。 那还是我们冰球这边要去转到篮球很好上手，基本大家都有点基础的话，男孩子都可以哈。但是要冰球这个，发现他们跨项太难了。他们两位就是刚才您提到肖辉和秋天，他们要真改打冰球，他们是好的身体条件吗？ 非常好 啊。真的吗？ 非常好。 那踩上冰刀得多高啊？ 那就得2米23。 那这个滑行上不会说重心太高什么有这个影响吗？ 滑行的和打篮球可能基础的东西都是差不多，因为他从战术上的要求吧，可能战术上和他都是五人制的嘛。从滑行上来说，他们蹲低运球的时候肯定效果会一样的。 对，这个也是哈，这边我们看到好多的家里人，包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啊，看大脚星叔叔也说我以为打冰球的都是像这个很多加拿大呀美国选手那样的壮汉，看直播间里面我们这小哥俩好清秀啊，这个是球队的颜值担当，来的时候就为我们介绍了是球队的颜值担当。冬梅也说首钢加油啊，这边建坤加油啊，志瑞加油，都在给我们的选手们加油啊，希望大家的有一天这个梦想都能够实现。哎，真的，这建坤的粉丝怎么那么多 ？YYDS， 你是谁心目当中的 YYDS？ 好多的朋友都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表达出对我们首钢冰球俱乐部的支持。但是人家说是不是身高太高肯定玩不了冰球，其实教练说了，在如果是这个压得低一点 这个跟滑行跟运球时候的这种重心放低，感觉这个协调能力好的人，其实技术要领都是相通的，是吧？然后我们两位选手的梦想是能参加这个更高联盟更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孙东龄这边说观看比赛其实是咱们的梦想，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剧本杀推土机应该平时也在关注这个很多的比赛转播，他也在问说现在哪儿方便能够看KHL 的比赛，平时我们 KHL 一般大家都从网络端去看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大家都去很多专业的途径来供大家去了解这个冰球这项运动，当然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我们像建坤啊像志瑞这样的专业的选手将来在从事这项运动过程当中不断有机会去推广这项运动，同时也许在你们年纪更大了转型做教练员啊做其他行业的时候也能够对冰球运动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冰球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在增加的，这对于项目的发展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儿。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近期的目标和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吗？教练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就是做一个短暂的调整，因为球队毕竟刚打完比较激烈的比赛嘛，完了身体也需要恢复一下啊。短暂的训练呢也是处在一种恢复性的训练，那么下一步的训练呢基本上是处在一种转地的训练的方式。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就不断能提高我们队员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队员能练得像您这么魁梧，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对抗上面就会看起来就更强一些，大家一想到冰球运动员就都会看到这个 NHL 的这些选手，但实际上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希望我们的中国选手也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训练的方式，然后将来都变得很强。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我们首钢冰球俱乐部的刘志伟指导，还有我们的队员吴建坤和朱志瑞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From the start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天气晴好，但是气温较低，明天早晨上班时体感很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明天天空依然晴朗少云，适合户外活动，但天气干燥，还需要补充水分和注意用火以及用电用气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同样也是2，适宜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也很好，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